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快乐的假期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动静结合的来推荐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今天呢，我邀请到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也是 Top Her 的创始人、主编 Kiki 高坤，非常高兴邀请到 Kiki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Kiki 今天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带孩子出去到大自然里边游玩的很多的体验和一些宝藏的地方啊。那 Kiki 呢，可能听过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呢也很熟悉了，是一位实打实的职业女性啊，基本上呢就是每天都是特别忙碌、手脚乱飞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跟 Kiki 聊，我说你会不会有这个陪伴焦虑，就比如说这个本来是好好的应该是要陪孩子的这个节假日或者休假的时间，但是可能他不得不工作啊。先跟 Kiki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你的想法吧，你会不会有陪伴焦虑，说我现在应该工作没有陪孩子，觉得很自责。 诶，我好像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从儿子出生，然后后来回国，到国内，然后我开始创业，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已经七岁了，好像从来没有过焦虑。基本上我会把时间给他固定下来，就陪伴的时间都有固定的一些时间，然后如果我有那个更多的时间去陪伴的时候，那我要就再多一点陪伴，就感觉还有一点额外的喜悦。 哦，就是像感觉像是那个好像多陪伴了是一种奖励一样。 是的。 那你这个定额是怎么个定法呢？ 也没有定额，其实它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你比如早晨，我觉得每天的早晨很重要，人的每天的一个早晨基本上都是这个睡醒了非常有精神、有精气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我基本上就会跟孩子一起去听一些故事啊，然后听一些科学的一些音频啊，然后跟他一起唱唱歌呀，小时候就是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然后长大了就是一起健身，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个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基本上他就要上学了，我们就要上班了对，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他放学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其实都在上班，对，那我们下班的时候他就在写作业按照他现在的这个年龄段的话，他基本上都在写作业。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基本上都跟他会聊一下他学校里面学业作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有不明白的一些那个问题，就学习的里边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帮他去处理一下。对，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从非常小的时候，从他开始会说话，就大概一岁多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坚持一个习惯叫卧谈会。对，他现在是一直就自己来召集开这个卧谈会。如果我和爸爸出差了，然后他就会召集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来参加这个卧谈会。 所以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也是一个定额的一个时间。 对的对的。 陪伴的一个时间。 对。 那聊什么呢？卧谈 啊，什么都有。还挺有意思的。你比如他现在就会自己主持了，他说妈妈，那个今天晚上你来跟我谈这个卧谈会，你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吗？ 他就先他就会先主动问 我。这可能是原来大人问小孩的问题。 对对对，我们以前都会说，哎，你今天跟小朋友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吗？然后他现在就自己来主持，说你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吗？我就想，哎呀，我说我今天有开心的事儿，我就给他讲一遍。然后他说，嘿嘿，还真有趣，嘿，对，他就会回应你，他其实跟大人的这个一些行为是很像的嘛。然后，他就会，那你有没有不开心的事情？对，他还会举一反三的，会再继续问你。那你今天有没有这个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给他念书，你比如我们在去年开始吧，就一直在给他念那个洛克菲勒给儿子的38封信。对，现在其实他自己对那本书就很熟悉了。对，我们有时候如果他遇到很多社交上面的，比如学校里面啊，或者是在院子里面跟小朋友玩，有社交上的一些问题，或者他学习上有一些问题的话，他会那个主动说，哎，妈妈你给我念一下哪一封信。怎么样，他就会记得啊。 听上去是非常高质量陪伴的这个黄金亲子时刻啊。 对对对，有一点仪式感。 有一点仪式感是那今天呢，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长假当中啊，也是邀请到 Kiki 想跟我们分享他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怎么玩儿。这方面其实 Kiki 他有自己的一个大的一个理念啊，他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家长陪孩子有一些通病是吗？ 有一个通病叫什么，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 说法 啊。对，一个词叫这个一个拿着手机的躯壳。 这个听起来一语中的啊。感觉 对，就特别有场景感，然后一下就让我们联想到说，哎，孩子在旁边跑呢，然后大人自己在那儿举着手机，然后在那儿不停的在打电话。对，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家长。但是我们家有一个原则，就是跟小朋友玩的时候一律不许拿手机。一律不许看手机。对，就非常专心的跟他一起去玩儿。那小的时候可能就是陪着他，你比如他会走路的时候陪着他在草地上溜达溜达，散个步。然后后来就是他慢慢长大了，会骑三轮车了，然后现在会骑两轮车了。他现在基本上都会跟我们一起骑车去那个家附近的这个郊野公园啊什么，去骑个车，然后坐到那个草坪上躺一会儿晒晒太阳。就是这样的运动要多一些了。 就现在有一些叫亲子中心的这样的店啊，我就觉得很夸张。在北京就有这样的，它叫做亲子就是休闲中心。然后底下是孩子玩的，上面就会放各种躺椅，供大人们躺着玩手机。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到了一种极致了啊。当然这个是我们特别不推崇的。那也想问问 Kiki， 就是你们更多的就是带孩子出去玩，你们会找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去玩？ 我们一般其实因为我先生特别喜欢大自然，就是我们在那个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出去旅行，都会挑一些这个就是自然风光比较好的一些地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家庭的这个特色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就是我儿子从小也是很喜欢草坪绿地啊，就每次看到有草坪的地方就会非常兴奋。对， 我觉得就是现在城市里的孩子确实离大自然比较远啊。有一次我跟我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然后我小朋友突然就指着天空说，妈妈你看晚霞。就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本真的一个状态，最人的本质的一个状态。 对， 但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们就每天上学回家两点一线，都忘了去看看天空，看看草坪了。 对， 挺遗憾的一个事儿。 对， 所以你们会更多的带孩子去户外。 对的，户外活动应该是我们家最多的这个亲子活动吧。对，因为其实你看，就是你的宝宝他能快速的能 捕捉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美，其实他是一个有情趣的孩子，你有没有发现？就说明你们的这个家庭环境里面有影响他这种有情趣，然后能细致观察周围的这个景观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你比如发现了很美的花，或者是发现了很好看的这个草坪，他会特别的开心，然后说爸爸妈妈快看啊，多美的花呀 对，就特别夸张 对对对，然后就特别惊奇，说啊，我们一定要走近了看一看怎么怎么样的。 对， 是小朋友非常需要大自然啊，大自然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课堂。 对， 但是现在在北京呢，在京津冀可能我们更多的去的是一些公园就近的，不知道 Kiki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推荐啊，比如说十一长假期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深度的去融入大自然。 我想一下啊，就是我们去户外呢也不只是说去那个景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去户外都是去露营，或者是说去骑个车然后或者是说去自驾对，去哪儿去哪个山顶啊什么转一下对，都是这样的活动了，因为他慢慢年龄大了嘛，他已经从小 baby 开始到现在去重度的参与我们的很多活动了。你比如说露营的时候他自己会参与扎帐篷然后会那个帮大家去切水果，或者是说去帮大家去洗一些这个锅碗瓢盆啊什么的，他会重度参与这样的一些事情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去大自然去户外的时候更多的会去做露营啊这个骑行的一些事情。 这两年露营特别火啊，就很多的夏令营啊然后这种叫夏校都会有这个露营的这个环节。 对， 但我一直没搞清就是去露营里就包括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搭个帐篷， 对， 是吧，这个是肯定会有的。 对，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在就是露营的过程中去参与。 露营其实就是轻度的一种户外活动，它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去金海湖或者是玉渡山有一个草甸，那些地方都是非常适合露营的，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的地方。它有水有湖，然后有大片大片的那个绿地，对，自然风光很美。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帐篷扎到这个湖边的这个绿地上面，然后可以在那边做烧烤啊，然后可以看书啊，或者是说自己煮一些茶呀咖啡呀等等，对，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带着球带着一些玩具跟小朋友一起分享一起玩。对， 还有一些露营中心我知道可以教大家爬树就是这是一个课程爬树课程， 这个是一个课程吗？我没有参与过 对，爬树课程，对，然后还是可以进阶的。还有就是可以捞鱼 啊，对，捞鱼我们也有看到过很多人带那个捞鱼网我们家其实也有一个 对，还有就是夜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小树林里就类似于走夜路或者说叫探险 对， 这个也属于露营当中的一部分。 对对对，但是我们其实因为小朋友还是相对要小一点，其实我们没有让他参与过那种晚上的这种露营活动基本上都是白天的这样的集中的一天或者是说半天的会比较多因为怕小朋友会比较辛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户外其实蚊虫啊还是很多的然后那个我儿子其实他有一点这个过敏体质嘛，所以我们会担心他在户外的时间很长，万一如果有过敏的这个反应的话会很麻烦 露营和野餐 就是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我感觉现在去年开始特别流行野餐、啊、 对， 然后就是大家就找一个草甸、 嗯、 然后铺一块带格子的布、嗯、然后放上很多好吃的对吧、 嗯、 但露营好像就更丰富一些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少啊、 嗯、 野餐可能需要一个这个一块布就可以了啊，露营的话可能就要有一个帐篷啊、 嗯、 然后看起来比较好看。 嗯， 嗯，其实我儿子喜欢露营是因为他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吧，然后我带他去一个朋友的那个露营店里边，他也是北京非常著名的一个露营达人啊、叫 James 叔叔。我儿子特别喜欢这个叔叔，因为他进去之后发现像淘宝一样的，像那个。哎，就进了这个 不是那个淘宝、 啊、是 那 个 真正的淘 宝，淘 是动词，淘宝是宝贝的意思。 对对 对， 对啊，他发现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说妈妈这儿好好玩啊，有这个帐篷，然后有露营用的这个灯或者是这个炉子、然后有小壶，然后非常精致的那种露营的这个户外的壶然后有小杯子，但是它那个杯子都是特制的，就非常有意思，然后那种生活方式就一下吸引住了他他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这个有很多好朋友当时在那个店里面然后聊天啊什么的，哎，他就觉得那个话题很好然后看了那些照片，就是大家去露营的那些照片，在那个草地上，然后大家有一些集体的活动，你比如踢球啊，然后比如排球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大家一起做游戏啊，或者是聚餐啊，就非常非常美的一些照片然后一下就吸引了他，他说妈妈我要露营 哦，其实露营就是在大自然里去你做你想做的会可你可以做的所有的活动， 对 对吧？以爬山徒步为主对吧？我相信这些装备也都是跟爬山啊、徒步啊相关的。 对， 其实就是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现在北京有这样一些人哈，他们就提倡叫每周一山 啊， 就是每周找一个北京周边的山去爬一下，像打卡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的，对的。我以前在那个没生我儿子之前，其实是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打卡， 对吧？ 对，一直在登山虽然是这个恐高人群，但是一直保持着这个持续登山的这个习惯 有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你好像觉得这个他肯定累了，让我们抱啊什么的但小朋友其实。他的体力是非常无敌的。 对的对的，我觉得小朋友的体力潜力其实是非常可以挖掘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带我儿子去那个慕田峪长城，然后我们家老人就说哎呀要不要那个把他给抱上去，然后我们就说还是让他自己来走。他全程都是自己走的，上下全部都是自己走的，非常开心，我觉得完全没有涉及到体力上的一些问题， 有没有一些就是京郊吧，我们可以比较推荐的露营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刚有推荐两个，金海湖其实是这两年会比较火爆的一个， 真的很火。 对，还有玉渡山的那个草甸我们都觉得是环境比较好的。然后另外有一些其实是就比较野生的一些地方，但我觉得是需要注意安全，因为基本上都会是一些露营达人，就是露营的这个老这个 老手 是吧？老手啊，对，他们会这个带领我们去的一些野生的这种地方但基本上都在这个怀柔啊或者是延庆啊这一带也很好但我觉得带孩子的话，如果孩子不是很大的话，我觉得金海湖和玉渡山会比较完善一些 一般去露营的话也就是一天，当天去当天回。 对 然后把帐篷放在后备箱里， 是的， 带一些吃的， 带一些吃的啊，然后带一些装备啊，然后带一些孩子的玩具啊，然后书啊，等等等等啊，对， 就其实他其实在就是在大自然里去生活一天， 对，没错啊，其实。就是到了我们要先扎帐篷，我觉得这有点像就是露营，它有一点像一个项目。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讨论说如何高质量的陪伴孩子，然后这个项目制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是我儿子的一个幼儿园的一个同学的妈妈第一次跟我提到说我觉得小朋友可以训练他们做一些项目制的这样的一些陪伴方式啊，其实露营它本身就是一个项目制的啊，因为我们到了之后，其实在去之前我们就会让小朋友去参与，说哎，比如我们周末要去露营了啊，那我们需要带什么呢？那你要来列这个单子啊，你要说出来我们都需要带什么，然后你来准备啊，我们都会让他来去想啊， 深度参与， 对，非常深度， 从计划开始， 然后包括去那个整装行李，然后装什么样的包裹，然后都让他去深度的参与。这样的话，他会培养一个非常清晰的条理性啊。比如我们这一次忘带了什么东西，那 OK， 那你就要承担责任啊，就是忘带了，是因为你的计划里边没有这个东西。 你们在培养管理型人才， 是的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项目，然后在路程当中呢，那我们就要问他，哎，我们要这个路途中我们要听什么音乐呢？或者是说我们要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等等等等，他也要来帮我们安排，对。然后到了这个装卸车，他也要参与，然后帐篷安装他也要参与，我们中午吃什么，在哪个地方可以选择，在哪个地方也是他来定，对， 所以就不仅动手还要动脑， 对对，这是一件事儿， 对啊，就是他，对，这是一整个一个系统，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为孩子已经提供了所有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让他只不过来玩儿，他的身份不应该只是一个参与玩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其实也是未来锻炼他的这个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动手能力的一个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锻炼吧，我觉得。因为他要深度参与这样的一件事情，最终他玩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投入，也会非常的珍惜，对于他来说的这个记忆感，愉悦的记忆感也会非常的深刻。 毕竟是自己的劳动和思考成果， 对的对的， 哎，这个理念非常好啊，就是让孩子也参与到说你们假期的一个整体的计划， 对， 和策划和安排当中去，无论是你去旅行也好，还是说我在京郊就玩个一天也罢，其实小朋友他是可以参与意见的， 对 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去哪儿，你就是一个玩的角色， 对的， 我觉得这个理念很好啊， 是的， 但是可能需要孩子稍微大一点。 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从小的时候一点一点培养啊，他力所能及的时候，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他，哎，我们带什么呀？等等等等，他说不全，但是我们会听他的意见，然后这样的话，他知道他有参与，他有参与决策，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其实也是，反映这个家庭平等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吧，对， 这一下有这个高度了啊，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实际上是平等参与家庭事务决策权的，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他多小，我们都会让他参与到这个家庭里边的事情，比如说他特别小的时候，他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家庭会议，对，我们每周都开家庭会议， 他要列席吗？ 不是，他着急

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你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也祝大家十一长假玩得开心，吃得开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Top Her 的创始人也是主编 Kiki 高坤，来 Kiki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嗯，今天呢 Kiki 会跟我们分享他带着孩子去深度的融入大自然的一些好的宝藏地啊。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家的小朋友今年7岁，很喜欢大自然。露营可能是他们经常会一家人去参与的一个户外活动。 对， 还有没有一些好地儿啊，离你们家周边近的？我知道你们家住顺义。 对，我们基本上其实都，因为现在小朋友有作业呀，有各种课程了嘛，基本上都会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几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很美。比如说温榆河公园啊，里边还有鸟屋，你知道吗？ 鸟屋， 鸟屋书店的鸟屋。 哦，真的？ 很美，很美。 就是日本的那个鸟屋书店吗？很有名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是鸟屋，不是书店。对，它有一个建筑，特别像一个那个鸟巢一样的一个建筑，然后在那个公园里边，然后很多很多绿地呀，然后还可以这个泛舟，现在还可以带孩子去那个滑那个这个滑桨啊。对， 我想起来了，这个地方我去过。 是吗？ 就是它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北京就是亲子露营的一个必去的一个打卡的公园了。北京的温榆河公园。 对的对的， 因为它有湿地，有水面，有大片的草甸， 它还有骑行步道。 有骑行步道，然后有那种三个人的自行车。 对对对， 三个人的、四个人的三轮车。 对， 二胎也都可以一起去骑的那种。对吧？ 对， 然后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可以泛舟，那个应该叫，不能叫独木舟吧，应该叫可以两个人一起滑。 对的对的。很有意思。 这个公园现在人也非常多了。 到周末的时候很火，但也确实很美的一个公园。非常值得推荐。然后另外 关键是它很大，对不对？ 对，很大很大。其实那个公园，如果你要一直往前走，或者是说一直沿着河走的话，应该能走到通州吧。好，据说是可以。 非常大，我记得它应该是分两个区域。 对的， 是吧？分两个区域，然后中间是一个有一个桥洞， 有一个桥。对的。 然后那边真的搭帐篷的人超级多。 对， 如果你想在十一期间有一个好的搭帐篷的位置，靠近河边的， 一定要早一点去。 对，要早一点去，然后要多逛一下啊，因为里边其实景点很多，然后那个找清静的地方可以搭帐篷啊，然后也可以去参与到它公园里边的一些活动，而且那个公园是免费的。 嗯， 对， 是的，但是十一期间的话，可能人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对对对， 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好像也是小长假，很难停车。 对，很难停车，但其实。就是最好是去它北面的叫东北入口吧，据说会稍微好一些。 然后在盛夏的时候吧，它还有一个向日葵的花田。 没错。 这个温榆河公园应该是北京吧，就是京郊吧，就是一个我觉得搭帐篷的一个最推荐的一个公园之一啊。 对，自然风光很好，然后我觉得就主要是它里面的景色也确实很美。对， 还有没有再推荐几个？ 还有就是我们家附近的话，其实还有一个西湖园。不知道有没有家长知道，就是如果你想带着孩子去看大飞机起降的话啊，就可以搜这个西湖园，就是杭州西湖的西湖，然后公园的园。 这个地方离首都机场很近， 非常非常近啊，很就是离 T3 航站楼已经很近了，那个地方是看飞机起降最清楚的地方。对，然后很多很多小朋友也是节假日的时候，有很多人很多小朋友都去那儿看大飞机，然后都很激动。 这 个 很有特点啊。 对对对，它有一个山坡。 然后也有大片的草地。 对， 然后这个飞机的就是低空飞行的那个状态，可能是你不去感受一下你都想象不到的，对不对？非常非常低，非常大。 对，那个基本上是离那个飞机最近的地方了。所以就小朋友其实到了那儿是很激动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飞机那么巨大，然后他能在起飞或者是降落的一瞬间看到它。 叫西湖园，它也有水面吗？ 没有， 没有水面，主要就是以草地为主啊。 对，它其实是一个山坡，然后小朋友基本上都会站到那个草坪山坡上面去。对，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要以飞机为背景来拍照片的话，它绝对是一个首选， 很美。真的很美。 但一定要选天气好的时候去，晴空万里的时候。 是是是。节假日其实也很人也很多的，然后就是家长停车呀什么的还是要小心一点。 其实顺义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的这种私人的，原来所谓私人的庄园也现在也开放了。 对， 对吧？有没有什么推荐 啊？要推荐一个也是离我家很近的，叫圣路庄园。我估计很多爸爸妈妈应该带孩子去过。也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然后能看到小动物，什么梅花鹿啊、羊驼呀等等等等啊，鸭子啊。我记得我儿子特别喜欢去圣路庄园里边看各种鸭子、鹅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动物。然后拍照也很美啊。如果想给小朋友有拍照，或者是说给小朋友去办一些生日会啊，那个地方很合适。对， 这个圣路庄园我也去打过卡。然后 看来你没少打卡。 确实，这个庄园它据说原来是一个私人的庄园。 对的对的。 然后它的打理的成本其实挺高的。 对， 大片的草地种的花。然后他自己应该还有一个酒庄。 对，在里面 还种了一些菜。 对，里面是有一些这个生态的这个蔬菜的这个大棚的。对， 所以就是基本上大自然有的这些元素都有了。 对， 小动物然后植物，它应该还有一个葡萄架，我记得那个巨大的葡萄架底下就特别多的人搭帐篷。 啊，是吗？ 对，特别多的人搭帐篷 啊， 然后在里面也有餐厅。 对，里面有很多餐厅，然后其实还味道还可以。 对，因为我之前带我儿子去过，然后基本上每个餐厅其实都吃过了。 也有水面。 对，有水面。其实它我觉得圣路庄园真的还挺漂亮的，就是因为它非常综合，它有这种生态的这个蔬菜的这个种植地啊，然后小朋友可以看到菜是怎么种出来的，然后它也有动物园，也有这个葡萄藤啊，就是大片大片的这个葡萄架啊，然后小朋友看到也很兴奋啊，然后它也有餐厅啊，你又吃又玩，然后又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这种场景啊。 我记得我上次去圣路庄园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草坪婚礼在那边举办，就特别的美。 对， 其实草地啊，就我们经常在公园里看到草地都会有一个牌子说小草青青，请勿践踏，是吧？ 对， 但是其实在就人口密度不那么大的地方，其实在草地上去踩着草地，然后去享受大自然，就像你说的躺在草地上看看天空， 对， 是一个特别融入大自然的一种感觉。 是的，一定要躺下去，然后真的是融入到这个草地上面，我觉得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每次去这些比如非常天然的一些草坪啊，或者是说有水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我发现我儿子会非常主动的来帮我们制造很多场景。 场景， 对，他会说哎呀妈妈这个地方好美呀，特别适合你拍照。对，知道妈妈爱拍照啊，特别适合妈妈拍照，来我帮你拍两张。对，他现在大了嘛，然后说哎妈妈咱们要不要在这个草坪旁边去那个做个瑜伽动作，什么做一组瑜伽，对，都他会自动去召集， 他会设计，会 对，他会去设计。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圣路庄园，好像是参加一个朋友的这个一个宝宝的一个生日宴，对，然后他进去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好美啊，妈妈你看这有什么那有什么，然后他都给我介绍一遍。然后说哎妈妈那个地方全部都是葡萄架啊，咱们去那儿拍一张吧。我特别记得他给我拍了一张，就是成片成片的那个葡萄架中间有一条路嘛，然后他让我走到里面，然后他说妈妈你跑出来，妈妈你再跑回来，然后他给我抓拍了一张，我特别喜欢那张照片， 网红摄影师 诞 生了。 对，他其实在这种大自然当中，他自然会有一些这个视觉上面的审美的一些感觉。对， 说到这种庄园类的，其实北京北边啊，还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想推荐，就是孔雀花园 啊， 你一定去过吧？ 对， 就这个， 因为我们家以前住在那边。对， 你们家就是哪儿是离大自然最近？你们家住哪儿？ 对对对，我们家最早的时候，就是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其实就住在那边。然后他每天下午其实都在那个孔雀花园里边去玩儿啊，因为那边有很多天鹅，白天鹅、黑天鹅， 对， 然后有羊驼，对， 关键是他们都是散养的， 对。 这个是特别特别推荐的， 是的， 因为反正你进去就说叫北京小瑞士嘛， 对， 有这样的一个称号， 是的， 就是在孔雀花园餐厅那个里边那个氛围，会让你有一种好像没在北京的感觉， 置身事外，是不是？ 对，因为太鲜了，然后它的天鹅，它的羊驼，它的这些小马，它也有梅花鹿，都是散养的， 对的， 而且散养之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动物一点都不怕人， 是 他反而就是会问你要吃的，然后大片的草地，而且里边也很大，无论是你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去，看到的景色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就是会留在记忆中的这样 的 画面。 对的，其实冬天的时候它也很美，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秋天或者冬天去那个地方。 我深秋去过，非常美 啊、也很美。 对，它维护的非常好，其实这个维护成本是很高很高的。对，但是就是小朋友进去之后没有不喜欢那个地方的，因为它非常的天然，然后又也是有动物啊、然后有餐厅啊，然后维护的很好，它能非常近距离的去接触那些动物。 真的是就多近距离呢、就我上一次带我们家小朋友去是那个孔雀花园餐厅，它因为它那个餐厅有室内和户外， 对， 然后它的动物因为真的是纯散养，所以哪儿都能去。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一只小矮马就冲了进来，然后后来又跟了一只小矮马进来，而且横冲直撞要吃我们桌子上的胡萝卜。然后这个时候餐厅的老板就出来说，实在不好意思，说我来处理这个事情，说因为这个小矮马它怀孕了，脾气不太好。就是其实这些经历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大自然的， 对，很真实、 是的、 它能迅速感受到其实动物和人一样，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是有生命周期的。对，我儿子其实是非常小就那个经常会去那个花园里面去玩孔雀花园、对，所以他后来就以至于他慢慢长大了，他会向小朋友推荐说，哎，我们一起去孔雀花园，然后我们可以看什么什么，他像一个小导游一样。对，然后他知道怎么去喂食，因为其实在那个花园里面有一些游客，他经常会因为喂食随便给一些这个白天鹅或者黑天鹅去喂东西，这些天鹅他有时候会吃坏东西。对，所以我们呢会告诉小朋友啊，你只能喂它什么什么，你不能随便喂它我们人类吃的东西很多它是不能吃的。对，后来就是他带小朋友去玩的时候，他还会给别人讲说啊，你要喂食的时候要小心哦。 哎，你家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又学到了规则感。 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就孔雀花园它为什么叫孔雀花园餐厅啊，就是它那边有一个大片的草地，然后散养了很多的 孔雀。对， 你可以去喂孔雀。 是， 就你真的和动物园里见到的孔雀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对，我儿子知道孔雀就是在孔雀花园里面看到很多孔雀开屏， 而且能听到孔雀叫，它的叫声很大。 对，那个声音其实还挺难听的。有没有？对，然后我儿子其实是有一次一直站在那儿，他就等着这个孔雀，他要看一下孔雀为什么开屏，他是因为什么开屏。对，然后一直站在那儿，最后那个孔雀开屏了，然后他就特别开心，他说，妈妈你看，他原来也是为了炫耀才开屏的，为了吸引才开屏的，怎么怎么样、 大自然真的是最好的课堂啊。 对， 这样梳理起来的话，这个京城的北边真的是有很多值得去带亲子， 是的， 去带小朋友去户外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提到奥森呢，是吧？ 对， 奥森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适合露营、 对， 户外、放风筝， 对， 是吧？其实 露营的话，我觉得这个奥森也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以前住在奥森旁边，我们其实也是就是小朋友那个时候还不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几乎每天早晨睁开眼就进了奥森公园里边去玩。他也是非常原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公园，然后里面有大片大片的鲜花，它按季节来，每个月的鲜花都不一样。对，也是很美的一个地方。 还有就是奥森里有特别好的健身步道。 对，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公园。因为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都有人在奥森跑步， 对， 哪怕是大年三十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耳濡目染吧。 对，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比如出差去美国或者欧洲倒时差，回来的时候要倒时差，我基本上都是在奥森里边跑步度过的。对，就那个时差倒不过来，然后我就去跑步。 真的，我觉得有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从小如果父母能给孩子更好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环境，其实这个孩子他天然就是融入大自然的，对不对？ 是的， 嗯， 是的， 其实 Kiki 每天工作的强度挺大的， 对， 我觉得挺忙的，我什么时候见到你都觉得你处在高强度工作的这个状态里。所以还是想问一问，就是你跟孩子的互动，你觉得你的原则，你要把握的几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技巧的，就是跟孩子的沟通其实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你比如说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帕特里夏，他有一本书叫《依恋与家庭治疗》，里边其实他有讲到过一句话，叫从生命之初，婴儿渴望各种体验的天性需要与养育者共同作用，这个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才能形成调节婴儿的这个情绪唤醒的策略，形成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小朋友他从最初的婴儿时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跟我们需要跟我们去共同的这个互通，这通过这种关系再达到未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生体验的对，所以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你比如说我刚刚有讲过，我们需要一些固定的时间点去投入时间陪伴孩子。那这些固定的时间点有的是说激发他一天的这样的这个原动力的这个时间，早晨然后总结晚上的这个总结一天的这个过程人生体验的过程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他需要解决一些学业难题或者是人生难题的时间。对，当你把这些时间固定下来的时候，他知道说我有困难我需要去找谁。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会说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话不想跟家里边的人分享，是为什么？可能会得不到回应，或者是找不到方法， 或者是会有点难堪。 对，那我们其实是从小的时候就告诉孩子，你有一些通道是可以去倾诉你的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通道最可靠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的父母。对，所以这样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时间点、时间节点，或者是说固定的一些它产生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思考点的时候，我们都不能缺席。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作为父母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判断力，就是应该我们做孩子的精神指引的力量。对，我儿子其实他上小学之后会有很多社交上面的问题，对，他基本上会每周基本上都会有几个这种社交型的问题，社交型的场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对，他有的时候就愣在那儿，或者是说想很久他也想不出来解决答案。那他会通过晚上的卧谈或者是说下学的时间，他就会过来问我，他说妈妈我想问你一下怎么处理。对，我觉得其实他是在寻找精神的那个指引。那这样的时间我们一定要陪伴，然后告诉他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在哪儿。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他更快的去成熟，更快的去认知很多东西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有讲过的，我们除了陪伴他希望他有更多的爱，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我们所有的教育的最终的目的是说能够放手让他自己形成独立的思考体。独立的人格，那其实是要给他创造很多这种能去动手的这个时间， 对，这种项目 对的。 还有就是其实孩子一直在观察父母，